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本着受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午后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天气是又晴又晒，大家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外出呢一定要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紫外线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到2018年的5月30号11:3309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三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知道我身边的主播道道啊，特别喜欢动画片，特别是日本方面的。 是的，我很喜欢日漫啊， 对不对？ 现在国漫也很棒。 是，国漫也很好。 对， 日漫的一些动画的形象啊，非常，特别是少女部分，有没有一些特别厉害的形象会想浮现在你的眼前？ 有啊， 比如说， 就听到这首歌，我一下想到了这个干物妹小埋。 什么？ 干物妹小埋。她就是一个，就是平时呢，在外人面前是一个特别正经的，然后特别优秀的女孩子， 然后呢， 各方面都很好，然后一回到家就，秒变这么大点儿。 反正我觉得日本的动画产业相当高级，音乐也是真的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哈。今天呢，带着我们这种美好的心情去日本这个国家感受动漫文化以及环球影城文化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是的， 这个道道深情的介绍一下啊。 对，他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内非常优秀的自媒体达人， 是的， 也是我们的网红级别的达人， 对， 蓝小溪， 欢迎小溪， 大 家好，我是蓝小溪。 对，小溪今天穿得非常的漂亮啊。 是的，非常漂亮，很有夏日的感觉。 对对对，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个地方呢叫做金泽，是不是？ 对对对，金泽。 刚道说是真打卡的地方。 是，金泽现在已经成网红打卡地了。 会吗？现在是有很多的朋友去感受吗？ 对，会，因为觉得前几年好像没什么人去，尤其是今年，尤其这段时间去了很多人。 哦， 我觉得可能是跟他就是在可能有一些媒体上面确实是推了 宣传了， 然后另外是很多人觉得确实很美，因为它有一个这个金泽二十一世纪美术馆。这个美术馆其实它唯一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网红泳池。这个泳池呢就是跟我们平常这个泳池呢就是不太一样， 没有水。不是， 不不不，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它的那种呢是用这种客就是那种幻境的形式。实际上你呢就是去到这个泳池里面了以后呢，你好像看着你是在泳池这个水下的，但实际上它的水是在你头上面的。它是有一种特殊的科技做成的一种就是多 梦幻 多灵的幻境这种感觉。 那也就是说我们是直接走进去，不是说真的到泳池里面就穿着比基尼什么的那种，是吧？ 其实也会有一些人去那儿拍照的话，就是说可以穿上比基尼啊，穿上一些比较 飘逸的 纱裙啊，这种的话就是在里面的话其实是营造了一种水下的一个氛围，这种感觉。 那比如说就是前几年流行什么水下摄影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会的。 那岂不是就可以在这儿轻松的拍出来？ 对， 不用真的 非常的梦幻那种感觉。 哦，我懂了，怪不得网红们去。 然后你还能看到，因为它是用玻璃来阻隔上下之间嘛，等于说它中层是有很多的水，所以它水会有一些水波直接泛到底下，你就是就泛到这个池底，然后你在池底拍照的时候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你抬头的话，那个它上面的这个玻璃上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站在上面，所以还挺不一样的。 了解了， 了解了。 非常棒的一个场景哈， 是的。 到底我们的小溪到金泽以及环球影城感受到了日本不一样的风光到底是什么样子哈？十分钟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小溪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关注啊雁栖湖的一件事儿啊， 对， 一定要是念栖，两栖动物，对不对？ 是的， 三栖明星啊，雁栖湖。 还现在都好很少提 三栖 了 啊，那个年代哈。 对， 雁栖湖核心 是全能一眼。 雁栖湖核心岛六月开放游览喽。 哎，是的，六月一日起，多次承接高规格重量级国事活动的雁栖湖核心岛正式对公众开放，游客采取线上预约、线下购买的方式购票，就是集中乘车入岛参观。 现在都入岛了， 哇，好棒啊！我也好想去。 我去过的，感受过哈， 是吗？ 非常的漂亮， 哦， 而且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哈，还有很多很多的项目，像飞行啊、滑翔啊、篮球啊，很漂亮。可以住在里面啊！此次开放的范围主要包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很漂亮的外形哈。 对， 就汉爵南广场、下园和 APEC 展示中心四个参观点，全程大概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像咱俩去的话哈，这个在雁栖湖旅游服务中心进行安检，非常的方便。当然也是为安全考虑哈。 是的， 将集体乘车前往雁栖湖。据悉，雁栖岛每周开放六天，周一闭馆，参观价格每人100块。 100块，只要100块啊！这个游览路线呢，从汉唐飞燕造型的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始，在北广场下车之后，由北门进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会场，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的集贤厅。这里呢，原貌保留了圆桌峰会当时的陈设，桌垫巧妙设计为卷轴样式。对，这个画面呢，运用水墨山水的写意手法，龙凤云纹图案与这个卷轴啊相得益彰，尽显汉唐风韵。那桌面摆件也是别出心裁，将中式元素与现代化时尚风格巧妙结合，精致中透露着大气， 就是费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啊。当然了， 是吧？ 每一个设计都是巧夺天工。 各国领导人来到这边的时候集体感叹啊， 哎呀，这个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啊。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震撼了啊。 是， 除了可以近距离欣赏精美的建筑装饰，随行的导游非常辛苦了，还会详细的讲解“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召开时的小细节，以及大 厅内部各种豪华陈设的文化寓意，你得明白呀，对不对？ 对。 比如说那个内梁柱上的木雕为燕京八景、哎、啊，还有景泰蓝工艺做成的斗拱，玉珠围绕的蓝色星空藻井等等。 我的天哪，想象一下，我都觉得特别的美丽 啊、哦， 美轮美奂、嗯。 美轮美奂。 此外呢，此次开放的还包括 APEC 展示中心760平米的这个集中的展示了464件实物展品、 嗯， 其中不仅有这个 APEC 会议国礼，还有会议所用的木质桌签、笔筒、杯垫、景泰蓝签字笔、 哎呦、 领导人及配偶的着装、水立方服务人员着装和志愿者着装、 啊、 以及餐具摆件等等等等。 对，反正整个的会场呢都是非常的高科技哈、啊，采用现代化的声光电、视频互动体验等方式，多媒体体感的互动系统，通过对人体动作的采集啊，有些动作啊，能够让参观者实时参与到植树的过程当中。 哦， 这个互动系统利用3联触摸以及 LED 主屏联动的方式去展示内容，相当的高端哈。 对， 如果您对 APEC 会议感兴趣的话，燕几乎没有去过的话，100块解决所有的问题。 好， 非常好， 100块解决所有，只要100块、啊。 对，非常好啊。 嗯， 第二条关注我国香港的一个事情。 香港，来来来，看看这个香港方面啊。 啊哈。 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动土开建了， 不错哈、啊。 不错。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20号举行了动土的仪式，28号啊， 嗯嗯嗯， 行政长官林。啊，叫做林郑月娥啊，在这个致辞中表示说，香港能在西九文化区建立一所故宫文化博物馆，得益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自关怀， 嗯， 跟中央在一国两制下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香港独特优势是分不开关系的。 是的， 嗯， 2017年的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出席并见证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的签署仪式， 嗯， 这标志着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建设项目正式启动了。 是的，据了解呢，这个香港的故宫文化博物馆呢，计划占地大概是10000平方米， 嗯， 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0000平方米，建成之后将由香港西九龙文化管理局管理和运营啊。 嗯嗯嗯， 这个故宫博物院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展览的文物将分为长期展出的这个常设展览和临时展出的特别展览。 嗯， 常设展览期呢为1年，常设展览展出的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将不少于600件套啊。 哎， 又多了一个可以看文物的地方。 对呀、啊，你看这个香港的文化，这个故宫博物馆 是的， 还是非常棒的啊。 嗯， 再来看 南方的事啊， 南方的事啊，苏州的游客啊， 苏州游客来看一看啊， 对，来看一看啊，这个苏州青少年科技馆，孩子暑假的好去处。 现在的孩子，比如说、过了3岁之后， 嗯嗯、 到5岁到7岁到8岁，对科技就非常感兴趣了。 哦， 天文呐、啊， 地理、啊， 地理啊，对啊， 嗯， 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去感受啊。 小时候我们的梦想嘛，你长大了想干什么？科学家、 飞行员等等的， 哎、 对不对？啊，戴着望远镜去感受美丽的世界哈。 好， 苏州青少年科技馆是一家3A级旅游景区，历经5年的筹备，1年改造，在原吴江区青少年科技文化中心基础之上升级 Plus 了哈， 哦、 于5月19号开馆试运营。 哎，棒棒的啊、嗯！改建升级后的苏州青少年科技馆面貌一新，尽展科技魅力。它融科技馆和少年宫于一体，是典型的两馆合一。 哦、还有少年宫、 啊，对，还有少年宫这个部分呢。 哎、这个词久违了呢。 哎呀，这个少年宫、嗯，我是从小就想进少年宫，就没进去。 我唱歌的时候进的合唱， 啊、 指挥、 啊哎呀， 指挥 真好， 指挥那个爷爷的头发呀。 啊，地中海。 对，但是他非常有激情啊。 住嘴，该你了。 住嘴。然后就是，他一激动的时候，头发就自然的掉下来。然后 啊，我能想象得到。对， 他因为指挥嘛，双手都要齐用力嘛，就用他用那个嘴吹上去。非常形象哈、啊，哎，厉害厉害啊！回到过去的日子当中啊，一下子啊， 好， 回到苏州啊， 回到苏州这科技馆啊， 对对， 这科技馆展厅面积是5300平方米，不小呢。 对， 以智慧科技和未来为展示主题， 是 下设智慧绽放、科技华光、未来展望3个主题展区，与儿童探索宫、漫步姑苏、青少年政府奖等专题展厅构成常设的展览体系。展厅有149个展项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于一体，以了解苏州、感受科技、探索未来为主线、尤其注重青少年与各展项之间的一个交互体验、生动反映了经典的科学原理以及技术应用，那也展示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另外馆内还设有动感 4D 和科幻球幕2个特色影院。 是的，反正再次去苏州的时候、除了看看园林哈、也可以带着宝贝们去这个科技馆感受现代化的交互功能了。 对的， 第4条呢，就是有 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呢，有非常的风格，有的是以内容取胜，有的是以海拔取胜，哇，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地方啊，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现在已经竣工了。 它在一个非常高海拔的地区， 想想这个在平地建一个博物馆呢，是一种感觉。工人朋友在海拔最高的地方开始很辛苦的，你想想吧， 那个所有的就是压力都会增 大 的， 好几倍的增加。 是的， 谢谢他们啊。 这就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竣工，那就是在我们的西藏了啊。历经近两年时间的修建，总投资达到1.2亿元的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日前正式竣工。这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非遗博物馆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对外开放，我觉得一定会吸引无数的游客纷至沓来。 对啊，以前去过的没去过的都有感受一下世界最高海拔的魅力啊。 对， 这个博物馆坐落于拉萨河南岸的宝瓶山上，海拔不低了，3750米。 哇，正经不低呢。 正经不低、占地总面积是4万平方米，竹体建筑达到了5层。 妈呀， 又要再上升海拔，对不对？面积大概是8000平方米。建造理念源于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一座以白色为主，辅色是以褐色的，兼具传统藏式建筑工艺和现代风格的建筑，而且这个主体建筑与布达拉宫白宫部分的建筑有契合的建筑风格，中庭部分与大昭寺天井有相通之处，外墙石头砌筑传承了藏式墙的传统工艺，相当的考究。 是的，非常的棒啊。像西藏呢有着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其中呢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就有89个，自治区级的非遗代表项目有323个。那根据规划呢，这个博物馆将收集格萨尔说唱艺术、藏戏、唐卡等数百个西藏非遗项目展品，还将现场展示一些非遗项目的制作技艺。 非常棒的一个景点哈，一个非常好的传承哈。 是的， 这个最后一条呢跟解密有关系。我们经常看走进科学一系列的这片子哈。 走进科学， 对，小的时候呢 是怎么肥子， 对，经常是把他自己搞得糊涂啊。那主持人真的是无理无理的啊，老说尼斯湖的水怪，大家觉得很新鲜 啊。 我小时候 老说是水怪， 对，我小时候就看到那个照片拍的一个就是一个应该像恐龙一样的哈。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哈， 它是个什么呢？ 科研人员的预借基因现在厉害的专业了，预测破解尼斯湖水怪的谜团。 有关尼斯湖水怪的传说流传已久， 是的， 吓坏了一众的小孩子。 对，从小吓到大。 对，所以大家为了这个解密啊，就有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就计划了说，咱们下个月前往位于英国北部苏格兰地区的尼斯湖采集样本，通过基因测序等等手段尝试破解尼斯湖水怪之谜啊。 这是专业的部分啊。 是的， 基因的部分啊， 是 像来自于像英国、新西兰、丹麦、美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等地的科研人员，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之下，将在尼斯湖的不同水域、不同深度收集300个湖母的样本， 对， 湖水样本，在实验室过滤之后，提取其中可能存在的脱氧核糖核酸，就是我们的 DNA 啊， 现在并将测出基因序列与已知生物进行一个比较。 是的，这些都是对这个尼斯湖水怪感兴趣的科学家们、教授们， 从小笑到大的， 对，从小笑到大的朋友，我得研究研究。对，研究团队的发言人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尼尔格莫尔认为说，当一个生物在其生活环境中移动时，可能会经由皮肤啊、毛发、鳞片、羽毛、粪便、尿液等等留下微小的 DNA 片段，这个呢就被称为是环境 DNA， 非常的高端的科学对比、 是的， 其实 他们是全域监测吧， 是吧？他还预测说，此次科考有望发现一些新的物种，特别是细菌物种，还将提供尼斯湖以及周边区域新入侵物种的数据。结果呢，将预计在19年1月公布，也就是明年的一月份， 冬天 啊、 距离现在也不远了， 还有6个月的时间， 对，还有6个月的时间， 是吧？ 哎，其实这个关于尼斯湖水怪的记载呢，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565年。 那个时候为什么追溯到现在呢？ 啊，对，说有一名传教士啊，他就说：“哎呀，我看到了尼斯湖当中出现了一个水怪。” 传教士是吧？ 啊，是。此后呢，就一直有相关的传闻啊，为尼斯湖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为了破解这个水怪之谜呢，人们曾多次展开大规模的搜寻探险。虽然借助了像声呐探测呀、卫星追踪啊、无人机啊等等高科技手段，但是一无所获。 豆豆疹子啊，我听完这个信息，我也了解过尼斯湖的水怪 啊，你也了解过， 我就追本溯源啊。这个传教士到底是有这个人名？ 我在想他看见的是不是水， 是 看见的是什么呢？ 谜团需要我们用高科技的手段解破它，对不对？也希望呢，2019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在再一次播报这个信息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 DNA 的测试哈。 是的，没发现水怪，可能发现了一些其他的细菌。 细菌啊，时间刚刚好，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小西隆重登场。 好的。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道道真的是非常有耳朵的经验啊！他说这些歌曲都是很多年之前的了。 你知道这首歌让我想到那个就是《灌篮高手》的有一个片尾曲， 是的，是的， 大黑魔记唱的那首， 是是是， 我忘了名了。对， 很像风格， 很像，都是一样 制作的这个手艺， 对， 节奏型，对，非常的高级哈。 嗯， 多少年过去了，真的现在听还是依然非常振奋， 非常真的是非常的振奋，甚至就脱。 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超级听达人小西，欢迎。 欢迎小西， 大家好，我是蓝小西。 是的，蓝小西这次呢也是去了非常我们这熟悉的地方和不太熟悉的地方哈。相当，其实在日本有两个城市，一个东京，一个大阪，都是网红打卡的地方，肯定了哈。 对， 东京有迪士尼儿。 迪士尼儿，迪士尼说你说什么？ 对，大阪有环球影城。 对， 是不是？今天我们主说环球影城的部分哈。 对对对。 我个人跟道道也是一致的认为说环球影城比较适合 成人。 大人去玩， 对，是 不 是？ 是 是 啊，你会看到这次去的话，在环球影城的，比如说那个项目游览当中啊，有没有小朋友的身影呢？有吧，应该也有。 嗯，小朋友身影还挺多的， 有的， 因为它里头其实也有一些小孩可以玩的，比如说像芝麻街呀， 哦，芝麻街， 比如说像 Hello Kitty 啊， 对 ，Hello Kitty 啊，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史努比 啊，史努比， 对，然后小黄人其实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 对对对对， 对 ，Baby 的我，对 Baby 的我， 对。 了解一下，因为我们都只简单了解，东京有迪士尼，大阪有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在大阪哪个地方？给我们先说说呗。飞到大阪大家都了解了。 大阪的市区还是在市 郊？ 市郊， 对啊， 郊区。 它其实算是在一个郊区的地方了。 哦， 然后的话，它是有专门有那一站的，有着环球影城这一站的。 哎，日本 所以说 交通很方便， 对它交通啊，其实布局都非常方便。所以说你去的时候呢，你直接到这一站下来，下来了以后，从车站下来，哎，你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那种很萌的气息， 很萌。 对，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会看到很多的家长，哎，就带着孩子去了。其实去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旺季呢，但是都有很多人就是在。后来我在想，也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当地人其实也是会去玩的。 当然，打发时光嘛， 对 休闲嘛。 当地人其实也会去玩，因为我其实是第二次去环球影城了，第一次是跟我闺蜜也是一块去嘛。一块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觉得，其实日本人来说的话，他们很少会买这个快速通关。基本上都是他们会排队，所以说你在遇到一些特别紧的一些项目的时候，就是特别火的一些项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排队2个小时以上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很正常。然后就其实我回想我2年前当时去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周围还确实都是日本人，国人还真的很少。 是吗？ 所以就可能国人他第一个他想快一点把这些项目都玩完。 对，因为我们是去旅行嘛，时间不够啊。 对，所以他们就会买这种快速通关。但是呢，像日本人就觉得，哎，我反正我无所谓啊，我 可以常来啊， 对对对， 常来。再一个就是我可能就想坐一个过山车。 哦， 对，那我这样的话，我就去了以后，可能3-5个朋友一块儿去排个队啊，聊个天啊，就过去了。 哎， 瞧瞧人家打发时间的这个场所 啊， 对对对， 是的，我们也快了，我跟你说， 对， 坨坨，我们真的是快了， 是20年之后吗？ 嗯。 哎呀，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不买就不买快速通关， 啊、 就排着。 不管怎样、受欢迎程度可以见到大家的一个心态的不同哈。 对对， 其实我觉得日本的朋友相当的有福哈、东京有迪士尼，这边有这个环球影城哈。 我们也是啊，上海有迪士尼，北京有环球影城， 是是是， 这样的 非常好、越来越一体化哈。 是的、 那比如说环球影城作为你的游览的感觉的话、有没有新鲜让你感觉到部分的体验？比如说以前、以前去跟闺蜜体会过的、这次去有不同的新的项目上。 对，这里头就是其实时隔两年，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创新、然后我们这次去的话，就是让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就是美少女战士，我觉得可能每一个、 我也喜欢， 每一个女生可能都童年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这种少女梦。 真的， 真的， 今天应该准备一个美少女战士的歌来着。 有没有这个歌？反正因为美少女战士，我觉得歌都一样。 对，我跟你说，男生们是不会懂的，对， 都在一样嘛。 对，只有我们女生才会特别 就特别喜欢。然后它所有的这种主题啊，就包括进去了以后，它是有一个四D 的主题秀。然后你进去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演，就是美少女战士联合起来 真人的， 它其实是动画表演、但是你需要去这个剧场里面看、对，需要去剧场里面看看的话，其实就是他是遇到了这个敌人，然后呢、就是五个美少女战士一块就联合起来，最后的部分叶里夫假面还出现了， 哎呦， 然后跟水冰一块、 你们说的是什么、什么假面？假面的过没了。 行了，周托，你就不要再乱入了。你这个年纪，你也没看过《美少女战士》。 叶里芙是谁？ 叶里芙假面是个人物。 哦，人物、 是个人物。他是地球的王子小卫士。 哦， 是的， 对对对 对。雪冰月是月亮上的公主。 哦， 对，这个动画片讲述的是地月平衡。 关了吧。五个美少女是吗？ 对 对 对， 五个。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可能都会喜欢水冰月比较多一些。 不 是吗？ 我小时候 不一样， 我并没有。我觉得小兔真的是太废了，你知道吗？对。 但是我仅有的记忆，美少女战士的头发很长。 对， 对不对？ 他们都很长， 它是两边的那种长，对不对？ 它有两 揪揪， 对， 对，很好看的， 对对对， 得有一点记忆嘛，对。 对，还是有一点记忆的， 对 对 对。 对，然后 记忆点都在他们变身的 时 候。 去的 时 候就觉得啊，你去了以后，感觉好像瞬间回到小时候了。很多动画片的场景，然后包括它的一些音乐啊，它的一些就是它还有很多这种就是周边，它的周边也做的超棒，我觉得 肯定是漂亮的。 它有那个有水冰服吗？ 有衣服，有这种做的很好看的 T 恤， 水手给水手看的吗？ 然后还有发卡，其实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它的那个魔杖，它其实有一个这种小的一个魔杖，然后 太好了， 你可以买了以后带到剧场里面去，当就美少女说哎请赐予我力量，你会看到很多观众就把魔杖给举起来了，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新出了一款这个爆米花，爆米花是放在那个美少女战士那个包的那个里面的， 哦， 它做了一个主题的一个小包， 好棒啊， 那个包是用它的那个当时那个水手的服， 哦， 就是服装来做的这个装饰。 你看，我觉得其实不得不说，在日本这个部分，他们所有的小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到位。 对，就觉得你不能不买，就特别好看。 我跟你说，就尤其对于女生来说， 是不是买爆米花搭配包一起卖？ 对， 对，他那个爆米花是放在包里面的。 对，爆米花不重要，那个包才是重点，你知道吗？对，而且我突然间想起以前，就是也是在国外哈，然后呢，有一款设计，美少女战士所有的变身器，和他们的变身笔 啊。 的项链还有整个的那个首饰，哇，简直超棒，你知道吗？ 是亮亮那种吗？ 我当时就特别想买， 亮亮， 但是就是链接不过去，你说气死我了， 链接不过去， 那盒付款，哎呀，气死我。 时光啊，忽然回到了我们小时候，看那些好看的漂亮的动画片的时光哈。我觉得环球影城也好，迪士尼也好，都有这个神奇的功能， 对， 让我们的思绪瞬间回到小的时候哈。 是， 时间的关系，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回到小时候，想想你们看过的动画片哈，到底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角色啊。下面呢还有很多的小戏，关于像环球影城和金泽的精彩分享。 好 啊，这歌曲还真的挺那什么哦。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呢，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四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紫外线很强，外出请各位注意防晒还有遮阳。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さえもできないほどに何かに深く傷ついたなら、せめて私は手を結び風にほころび 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5月30号12:02的40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叨叨。 今天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日本哈， 哎，是的， 日本元素太多了， 太多了， 我也举不胜举，哦，我的天， 哎呀，就说这个美少女战士，这真是九一少女的梦， 对呀， 啊，对呀， 啊，九一少女， 对，啊，这我们小时候真的 是 都是看美少女战士长大的， 嗯嗯，这种情怀会随着我们的节目的推进越来越浓烈， 嗯， 哈， 嗯， 当然在请小溪分享之前，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有一些采撷过的风景哈。 好的， 今天说金泽和那个环球影城吧。 好， 你说一个意识流少女吧。 意识流少女 啊， 意识流少女说， 对对对， 哎呀，做作业之前呢，哦，我忍不住发一波啊。 快高考了。 对，金泽美术馆的光庭真的美， 哎， 房顶就像一幅画一样。太好看了，不是特别了解这个 那个， 日本的， 啊， 但是呢直觉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沉静干练， 嗯， 不论是人还是这个建筑都是我喜欢的性格。 哎呦呦，不错啊，她就扩大化了， 嗯， 拟人拟物化了啊， 嗯， 这个叫做 ARRA， 她说我个人觉得金泽公园 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换个季节可能会比较风味也说不定。你说季节去的不对哈， 季节不对， 你冬天还去的，您看什么啊？ 是的，赤木晴子说了，哎呀，看博主分享的大阪环球影城，其实日本环球影城哈，感觉好像跟迪士尼比，迪士尼吸引度高，但是我觉得这个 不一样，分人 不一样，你分人，看你是大人还是小孩。 对 对，还有美少女合作款，你看大家都是美少女的 对 粉。 周京真说这个环球影城美少女馆开了。我要不要再去一次？上次去我基本上是个废物，全程闭着眼睛。 对，基本上是只废猪了。 不管怎么样， 对， 大家都是去过的啊。 是的， 今天也是让我们的小西再次让我们的梦想照进现实。 对， 刚刚说到了美少女战士，它有很多的周边， 是， 这是我觉得环球影城一个经营的套路和这个成熟的表现哈。 嗯哼， 想问一下，因为迪士尼有很多主题的餐厅， 嗯， 环球影城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不同的餐厅会对应这个主题。美少女应该是美丽的、有灵气的、力量的代表。它有主题餐厅吗？在附近？ 对，是有的，是有一家主题餐厅的。 Uh-huh. 对。 它的就是让我想到女仆咖啡厅，是那个风格吗？ 风格什么样的？大概 它风格其实餐厅风格的来说的话，没有特别突出美少女的主题，但是你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比如说你点餐的时候，它就开始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主题，比如说像美少女主题的餐盘啦，然后它还有一款沙拉，它的那个沙拉呢是上头放了一个牛角包，是一个月亮的形式，其实就是水冰月的那个月亮。然后再就是它有一款主题饮品，它是那种蜜桃口味的，然后它绑了一个蝴蝶结，就是当时在 身上面， 对，变身服上面的那个蝴蝶结是绑在那款饮料上面的， 每款饮料都有。 它其实有一款主推的饮料、 哦、 就上面是有这个的， 是是， 基本上用户到了那边都会点这一款饮料、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它还有两个蛋糕，一个蛋糕呢就是做成那种汉堡包的形式，上面是有那个印章的、 嗯、 在上面的、哦、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款蛋糕呢做的很萌，它是那种夹心的，就是、 哦、 黄粉交界的那种夹心、 嗯、 然后它是就是这种方的这种来的，然后它上面是插了一块巧克力的卡片，卡片上面是印着那个水冰月的， 啊、 就那个巧克力实际上是可以吃的， 嗯、 就是你在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是回到了这种动画片的场景。 我跟你说，简直是少女心爆棚， 对对对， 哦、 特别的萌，对， 是的、 嗯， 这个新的开发的美少女战士的这样一个主题馆呢， 嗯嗯嗯， 也是它的一个砝码戏码。 对， 更多吸引少女梦想的人去感受。 对，我都想去了， 去赶紧去干了。 其实大家还可以去他的这个照相区去拍照， 还有照相区。 对，照相区、 哦、 比如说你可以相约几个朋友啊、 哦、 五个人是最好的嘛、 嗯、 你们五个人就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然后 是的，一人一个， 他是有这种，对、 嗯、 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魔杖，因为他有这个五个 魔杖、 哦、有五个魔杖，当然说大家都想要最大的那个水冰月的那魔杖嘛、 啊、 你是站在中间、啊、然后他会给你拍照。在这个就是照相区呢，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特别就是让女生很喜欢这种小物，比如说小戒指啦，比如说小的这种、 哦、 就是装饰用的这种， 是售卖的吗？ 他们是不是都做的特别好看， 做的很精致、 哦、 对。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小包包啊之类的，就是冰箱贴什么都有，就是你可以、 哎、我的天， 比较喜欢的话可以带回来。 好棒啊， 你别去了， 怎么的呢？ 花钱比较多、 啊、是、啊、我跟你说，这回来之后这常年不足五万的直接都废了，负的。 反正我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呢、肯定有购买的冲动啊。 对对对。 选择最喜欢的、最想要去买的去买就好了啊。 嗯、 理性消费，这真的是会花超了，我跟你讲。 我跟你说真的会花超的。 戒指买十八个。 有几个战士你就买几个。 五个啊、哦、真的是。对 对, 对, 对、这是个非常漂亮的主题环境哈。 是 的。那环球影城你们大概是有一天的游览时间吗？还是你们是怎么分配 的？对对对，一天的游览时间。嗯。 够是吗？你觉得 其实是够了，就是把你自己想玩的、因为我其实来说的话，一般是去之前先看一下有哪些是自己特别想玩的。 对对对， 然后这次呢也是就是做了这个飞天翼龙。当时在做之前的时候， 飞天翼龙 它是一个就是园区里面最刺激的一个过山车，你等于说你是趴着的。 你是趴着的， 就是、 啊、 对，你全程是趴着的、然后它的设备等于说在上面给你固定，在你的背部 就飞嘛，对不对？ 对，这种飞起来的感觉、 哦、我知道了，是这样的。 对，然后在做这个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前头的这个几个朋友呢，他还就是这个设备还没有开启的时候，他的腿一直在抖，就是他内心是很慌的、其实我上去我也很慌，因为就觉得哦，还挺那什么的。之前我去确实没有做这个项目、然后当他就是飞起来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属于那种高速的旋转，并不是说上下的，它是360度会这么转，转起来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啊天哪，就是好像是豁出去了这种感觉。对， 我的天哪， 嗯， 是啊，鹰都没有 这么飞。 圆的转是不是？啊、 对，就这种 飘。 对，哦、其实它有就是上 下 的，下其实也会有，但是它也会这么转， 很酷， 转起来、嗯、 很酷很酷。 对， 哇，我觉得要是我的话，全程都不敢睁眼。 对，然后另外就是还推荐大家去的主题区呢，就是比如说大家可以根据喜好去这个哈利波特，去名侦探柯南。 哦。 其实哈利波特呢，它是做了升级，然后名侦探柯南呢，它是新入驻的项目。 嗯。 然后像小黄人，小黄人其实大家都会很喜欢。然后去到那个园区里的以后呢，你会看到说，哎，就时不时的能听到 banana banana 这样声音，就特别萌。 嗯、 然后、 嗯、 对，然后我其实 banana， 哎 哎， 这是什么？这是老黄人吧？ 其实我当时在里面的时候，我还跟朋友说，我说感觉咱们今天这一天玩下来，好像就是坐了不同形式的过山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黄人也是有这种类似于过山车，但是它不是室外的，它是室内的，就等于说是这种主题秀，然后也是这种，就是你可能想说，哎，小黄人很萌，我们不用担心，但实际上也是有这种上下惊悚的这种感觉。然后最终幻想其实也是这种过山车的形式， 对， 包括的蜘蛛侠呀什么的，其实 哎呀，这个环球影城可玩的很。多呀， 对，环球影城还是很刺激的， 去一趟啊， 对 对， 这个就是体验不同的， 非常好玩，非常好玩。 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在日本的环球影城，它肯定还会就是加入到很多日本的元素， 对对对， 像美少女战士柯南啊，这些都是。嗯，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灌篮高手》的主题啊？ 是 啊，对对 对, 对， 我也很期待这个， 对吧？ 啊、 还有像这个什么、嗯， 其实我还期待《樱桃小丸子》 我还期待像什么《新世纪福音战士》， 对对对， 好多那种就是机甲之类的都。伊娃什么的都可以入住。 哦，哎呦，好多呀！ 嗯， 要去那个面积不顾吧？ 是我申请审批过的。 大阪的日本的环球影城在大阪啊，我觉得刚听小溪这么一说呀，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觉得都非常精彩的一些项目，吸引我们哈，去看看吧哈。当然了，我们的环球影城呢有很多的介绍，大家可以去网上自主查看啊。 对。 接下来这个地方就是觉得也是今天我非常喜欢听的一个地方啊， 嗯、 名字就很好听， 对， 金泽， 金泽， 天哪，金泽离大阪是怎么个方式搭乘的？是 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坐高铁去，因为高铁站直接有这一站叫金泽站，从大阪直接过去的话，大概是一个多小时的样子 啊，一个小时， 对， 嗯。到那边的感觉跟大阪的风格一样吗？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大阪呢，从这种日本的角度来说，大阪其实相比于东京，它会慢很多了。 哦、 但是金泽是一个更慢的城市， 哎、 更慢的城市， 体验慢生活。 对对对，嗯，它来说的话，其实它是算是一个金泽县。金泽县就是在日本来说的话，县是比市还要大的，跟咱们的这种是不一样的， 哦、 不一样的， 它是反过来的。 哦、 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可能我说这个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确实是这种感受，就是有点像下乡了，这感觉、 哦、 到了乡下，但其实没有任何这种就是鄙视的意思啊，但是就是说其实我是去体验了一种慢生活， 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乡间的那种田园生活， 对对对对对， 很棒哈，这是金泽带给小溪的感觉。那金泽它作为一个县，它其实面积挺大的。 对， 那它就是在金泽，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其实你去的时候，当时我们去第一天的时候下雨的，下雨的我们就实际上是撑着伞，撑着这个白色透明伞。 嗯。 然后金泽这个地方去的话，推荐大家呢，就是选择这个金泽的周游巴士。这个、 嗯、 因为金泽本身并不大嘛， 哦、 金泽市本身并不大， 嗯嗯、 那其实你可以选择周游巴士呢，买一张巴士票，你可以就是在它的一些著名的景点你可以随上随下，只要你有这样一张票。 嗯， 对。然后推荐的景点来说的话，我们当时早上的时候是先去了这个叫做静江町市场的这地方。为什么要去这个市场呢？这个市场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当地人也会去的一个市场。 嗯、 我们有些时候在想说，你可能想要融入目的地，融入当地的话，你可能有三个方式。 嗯、 一个方式就是说你早上要去菜市场。 对。 另外就是你要去吃一个早餐。就当地人看他都吃些什么。 嗯、 再一个就是你要去感受一下它的夜宵，就夜生活是什么样的。 哦、没错。 那当时我们实际上去了菜市场，菜市场其实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算一个菜市场，它除了卖菜以外，它还有很多的这种商店、商铺， 嗯、 包括里面我们还看到了有一家药妆店。 哟，还有药妆店、 啊、对，其实是有药妆店的，所以就是它海鲜嘛，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海鲜，可以在里头，比如说买一些这种小的当地的一些伴手礼啊、小特产啊、 哦、 这种感觉。 小鱼干是吧？ 对， 小鱼干。 对，我的好棒。 对对对， 我觉得就刚你形容的这个地方，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地标性的一个生活场景集散地。 对对对， 这个太吸引人了，我就特别爱去这个。不过就再累，第二天就得咱起早去感受一下。 对， 非常想去， 必须得去， 对，必须得去，嗯、对，那个而且物价比。都要便宜很多， 对对对，便宜很多，而且去、嗯、去了那儿以后，你会发现，就除了一些外国的一些游客，他们当地人也会去， 哦， 也会去那买，你就会觉得买起来还挺放心，并不是那种就是 宰客旅游地 的那种地方， 啊、 对 对 对， 是是， 嗯， 你建议几点去这个地方？叫做晋江丁市场，大概几点、 嗯、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早上去吧。我们当时其实是大概是8-9点钟才到的，其实可以再早一 点 的，哦、嗯，其实还好， 哦、 其实还好，它其实也不能说是 早市。它营业到几点？他营业到 营业的话，应该是到下午的。 哦、 这个我 他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早市， 对 对 对 对， 他不像驻地市场那样，你得赶早3-4点钟。 对对对， 嗯， 好，那么这是第一站哈，早上就去了这儿。 晋江丁， 对，然后之后呢，就金泽这个地方，有那种可以体验乡野情趣的地方吗？比如说稻田啊， 这个 太有了， 小路啊， 是不是太有？ 它是这种，就是属于这种。原野风格， 哦、 原 野 风格 是怎么说呢、 哦？ 就是当时我们是来到了这个蟋蟀桥，蟋蟀桥上， 蛐蛐啊， 对，蟋蟀，它这个名字， 蟋蟀桥啊、哦， 对，它这名字叫蟋蟀桥、 啊。 然后呢，它其实这个桥是这种，就是它是建在这种自然的山谷当中的，所以你有这种感觉，就是现代工业和这种原始自然它有一个比较好的融合， 嗯、 因为它就是这种钢筋的这种就是钢的这种结构， 嗯、 它是红色的， 哦、 那就是其实。在日本红色它并不是那种很鲜艳的红，它类似于那种朱红色、 嗯、 所以跟这种自然的这种绿放在一块儿、 哦、 实际上它非常容易拍照，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拐过来拐过去这种状态嘛，所以你可以就是取景啊、 哦、 拍照，你可以在这漫步，然后从蟋蟀桥下来了以后呢，它有这种小就是小桥流水，它有一个溪流、 嗯、 溪流边上它有这种就是可以休息的这种小亭子、 嗯、 你可以坐在里面，哎，可能就吹一下这种原野的风， 挺好的， 然后再吃一个下午茶，因为当时我们是下午的时候去的， 啊、 去到这个地方。 啊、嗯，下午茶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它是 点 心啊，嗯、它糕点啊， 它其实就是有一些和果子，然后还有一些茶， 啊、 你可以喝， 嗯、 可能三五朋友坐那儿聊个天啊、 嗯， 这种感觉，嗯， 好好悠闲啊，我觉得这个地方金泽就是很慢很慢。 刚说那个大阪比东京慢，金泽比大阪还慢，那肯定是慢了啊。 对， 而且还可以，比如说制作你专属的金箔工艺品， 对，这 是一个体验项目。 这个是体验项目，这个就是当其实在金泽这地方呢，他从加贺家族开始、 嗯、 他就非常盛行手工艺、 嗯、 他手工艺主要是有两块，就我们这次主要是玩的第一个就是这个金箔的工艺品，金箔工艺品就你、哦、就女生可能会比较喜欢，它类似于那种首饰盒， 对， 它那种首饰盒、 哦、 首饰盒的上面你可以把这个金箔贴在上面、 哦、 所有的花纹啊图案你是可以自己选的，有首饰盒，有筷子，然后还有这个化妆镜，化妆镜就是它的背面、 哦、 它的背面实际上是可以贴的、 哎、 比如说你可以贴一些花鸟的图案啊、 哦、 小亭子啊什么的、 嗯、 然后它的步骤呢 送给朋友也很好哈， 对对 对, 对，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这红色的首饰盒回来、 哦、 后面写明天你最红 明天你最红 它的这个步骤呢，其实不算是很繁琐，但是确实得很细心， 嗯、 因为就是怕你到时候 会有失败的可能吗？ 嗯，失败的话基本上不会， 哦、 但是有可能你会贴的不是特别突出， 对、 哦，因为可能你用的劲儿嘛、嗯，就可能力量啊，包括你第一次贴， 是的， 可能还会有很多气泡，你需要把这气泡都挤出来，这种感觉。 加个道理，跟贴膜一样，第一次贴膜你难免有几个气泡。 啊，是是是， 嗯、 第一次贴膜有可能这个位置不对啊。有气泡啊，是不是？ 但是都是很认真的表情啊。 对，你认真的表情就像路边贴膜的嘛。 是这个梗啊？哎呀，反正周彤现在可以，还有梗呢啊。 对，周彤现在还知道贴膜了呢。你是不是兼职给人贴膜去了？ 哎呀，太厉害，眼神不好。金箔工艺品是一个制作工艺的部分， 嗯、对， 可以留给自己，可以跟朋友啊。 对， 是的，而且很漂亮哈。 对、 嗯、 对 对, 对。 那就是这个体验项目，除了这个，你刚才说还有一个是吗？ 嗯，还有一个，就我先说完金箔吧。其实金箔大家觉得说除了工艺品以后，它其实还有实用的金箔，这个可能大家是没有想到 的。是 的，对，它可以吃，然后包括当地它也会把金箔放在它其实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颗粒、放在冰激凌上。当时我们也是去吃了这个金箔的冰激凌、它这个其实没有任何的味道，但 但是仅仅是满足你一个，对，它是食用级别的金箔、 哦、 然后你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就没有味道，但是 会有颜色吗？ 有颜色，就是金亮亮的、 哦、 金亮亮的那个， 好闪好闪， 没有味道，只是说可能你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视觉上哎觉得还很漂亮，金闪闪的那感觉， 对，反正照顾我们大家所有的视觉味觉的感受哈。 对、 嗯、 它还有化妆品，比如说可能女士用的一些护肤啊，可能你擦、 嗯、 擦到脸上很亮，但不是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亮，仅仅就是那种小的那种颗粒嘛。对， 嗯嗯、 哦、是的， 对，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项目哈。 是的， 对， 说到体验呢、嗯、还可以穿着和服漫步一个叫兼六园， 对，兼六园的这个实际上是日本的三大名园之一，其实是、 嗯、 对、 嗯。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就是外国人其实也会去， 当地 他人其实还是挺多了，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其实人还是挺多了。 嗯、 当时我们穿着和服，我穿的是一个就是一件紫色的，那紫色的那和服， 嗯、 他们还说哎还挺会选的，因为这个是金泽当地比较昂贵的布料做成的、 哦、 这种和服。然后去了以后、 嗯、 去了这个兼六园里面，然后漫步，它有一些这种溪流啊、古树啊。什么的，它其实在它的造境方面确实是下了很大力气、 嗯、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庭园，它你去到它这个庭园里面，你可以去里面去喝一个茶，然后吹一吹风，感受一下、 嗯、 这种感觉就类似于我之前在京都的这武陵庵、 嗯、 我记得我当时 提到过这个秘境， 对， 但是会比武陵庵更大一些。武陵庵它其实进去了以后它很小，但是兼六园除了这个你在庭园里玩以外，它的外面其实也很多、 哦、 我们还碰上了小学生去那儿春游， 马上春游了呢， 春游的地方、 嗯、对，你看看人家， 对 对， 那个问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说在那个京都的时候、 嗯、 露露说和服啊、 嗯、 穿着很麻烦、 嗯、 耗费时间很长， 对， 兼六园这个也是需要仪式感的吗？穿着呀打扮呢、啊、化妆会有吗？ 对，会有会有、 哦、 因为当时也是就是去到一家和服店嘛、 哦、 他就是全程帮你、你自己先选、 啊、 然后包括你从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什么颜色和服，然后所有的腰带啊、腰封啊， 他都会给你穿上， 都会有。 那这样很麻烦吧？ 嗯，麻烦倒是还好，我觉得大概全程穿下来可能花了半个小时， 嗯、 只是很紧， 哦、 只是他会给你穿得很紧。然后我当时还说，我说稍微松一点，稍微松一点，因为还要走路嘛。然后说不行，不能穿松了，穿松了你整个人就是属于就比较的垮 对, 对， 所以说就是说坚持一点，坚持一点给你穿。他会给你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就是头饰 妆 其实他不画，就是他会给你打一个就是简单的头饰，你可以选，比如说盘发呀，或者给你别一些花呀。 我觉得就是盘发挺好看的。 对对对， 加上一个小花， 对对对、 哦、 因为一般来说和服穿和服人很少说把头发散下来的，确实不好看， 对 对 对, 对、嗯、 那不像就不像一个整体的 系统，就不利落看上去， 对, 对, 对， 就感觉你好像还有一个步骤没有完成， 对对 对, 对 也穿木屐走路还是 对穿木屐，穿木屐、 哎、 因为要就拍照要干嘛的话还是得有这种， 可是啊我现在 一套， 对，我发现穿和服是一种真的是修行， 对、 啊、勒得太紧了， 对，会勒得很紧。 那大夏天呢，你想以前那过去他们穿和服是不是都很受罪呢？ 它其实分两块，在日本来说的话，它除了和服，还有叫浴衣的，浴衣就比较的宽松了。 哦、 对，就他们是有习惯说你穿着浴衣，然后去吃个日料啊之类的。 对，其实穿浴衣就比和服要简单的多， 对对对， 直接披上然后扎一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 是的。 嗯、 说到金泽这个地方，刚刚你提到那个市场嘛，会有海鲜，在这个地方主要也是风格的饮食为主。金泽这个城这个县。啊，它是什么感觉的饮食风格？ 它其实还是就是以这种日料啊， 日料 海鲜是有很多的，海鲜确实有很多，然后它还有和牛， 啊、 有牛肉， 哎、 牛， 有没有感受真的和牛吃了吗？ 吃了， 怎么样？ 和牛的味道怎么样？ 嗯，其实还确实还很不错， 啊、 就是它的这种口感啊很细嫩，然后尤其是你再配上一杯烧酒， 烧酒 来做。对，一块来吃，嗯， 哎，我觉得金泽这个地方简直是太好了， 田园啊， 哎呀，又 慢 生活， 然后有两个细节，有两个细节是让我觉得还是挺喜欢这个城市的。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当时是，路过了一家这个就是清酒的这种，这种。专卖店， 工厂、 对，它其实不是工厂，它是专卖店， 专卖店， 就是零售店。然后里面有款清酒呢，就是很多人都会去买嘛，他还给我们推荐。然后我们呢就说看一下，我们也确实没有买。然后店家呢，就是可能确实在小城市里面，他就会特别的朴实。可能我们现在去什么商店，人家不会让你尝一下的。然后他这边就说，哎，我这边有这个清酒的冰淇淋，来吧。我们当时是，对，我们是当时去五个人，然后每个人他给我们一个冰淇淋，其实他也没有收费，他其实就是说。哎， 哎，你们尝一下，就是属于远方来客吧，给你们一个这种很热情的优待。 嗯， 然后哎，我们觉得就是他这种地方人他还很淳朴。 对。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金泽，他确实他商店的打烊时间非常早，早到让我们都不能想象，5点5点半就打烊了。对。然后我们当时是想说去这儿去药妆店逛一下，然后就是根本就。去了以后你会发现可能想多了。 哦，那这么早打烊，5点半之后，那你们是 晚上怎么 干嘛呢？怎么度过呢？ 晚上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吃日料，然后泡个温泉，因为当时住这个温泉酒店了，泡了一下温泉。对，然后我们在路上的话，其实偶遇了一家这个陶瓷工艺品店。 嗯， 这家工艺品店呢，我们进去了以后一看呢，他说，哎，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一会儿我就要打烊了。然后我们一看，我们说，哎，好像还确实有很多，因为越是去这种小众的地方， 嗯， 其实你想带一些就是小众的工艺品， 嗯， 是的， 不一样的。 所以正好他门口有大概有五个福袋吧，有五个福袋，有这种大号的，有小号的。然后当时同行的朋友就说，哎，你买这个大号的吧，大号看着很沉，应该里面的好东西很多。 嗯， 然后大号的是1500，小号的是800，日元，都是 日元。 对，然后我们就后来我说行，结果呢他说，嗯，那个我就买了一个大号的，然后另外两个朋友就那个另外几个朋友就买了小号的， 嗯， 后来还剩下一个小号的，剩下一个小号，他说要不然你把这些拿了。然后我说是不是有点疯狂，他说没有，他说其实也不太贵，你算一下。我说行，我就买了。买了以后，我们回去以后， 它这个福袋是什么东西？ 它福袋打开了以后，其实全是餐具。但是它的餐具就是包装的很好，因为我这个福袋因为是一个大一个小嘛， 是不让你知道里面的内容的， 对 不对？ 它全都是包起来的， 哦， 而且这个福袋其实一般都是在年底的时候才会有，它这个确实它是属于这种 special，就是比较特别。打开以后全是餐具，里头有刀啊、叉呀， 哇，好棒 啊！啊，碗啊，然后有茶具。 那得多大个福袋啊？这么大吗？ 大概是这么大一个福袋，这是大号的，然后还有个小号的。 哎，在你买这个福袋的，因为。都会有碰撞的声音，还是包装好的，一个一个包的很好，听不到 声音。它包的很好， 哦， 就 听 不到任何声音。对，听不到任何声音。 它那个是散落的吗？还是说它有一个形状的那种？ 归纳起来的。 它其实这样，就是用一个咱们手拎的小袋子给你装上， 哦， 但是里面它会用这种泡沫呀，就是这种小膜给你隔开， 哦， 因为确实会有这种声音，而包括里面还有一个陶瓷杯子嘛，它怕撞到。 是，那真的 挺好的，这个福袋， 啊， 这是生活的小福袋。 对 呀， 啊，我觉得小福袋特别。 然后特别开心。 咱们多买几个小麻袋，写上福。 然后特别开心，晚上吃完日料以后，我们的最重要的一项目就是拆福袋，因为我们几个人就不知道里面是啥嘛，叫拆福袋。 哦，我觉得这有种拆礼物的欣喜感。 对，不知道里面包裹里是什么。 是的， 对吧？那个小福袋一看里面，全是本子。 走开，你打扰到我学习了。 哎呀。这个金泽和大阪的环球影城，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离得又不远，一个小时的车程， 对， 一个多小时， 对啊，你可以带着家人和自己啊，都可以去体会不同的。有没有补充？我看小七还有补充的欲望， 对 对 对，还有， 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体验是这森林小香，实际上它是就是用这种木头来打造的，我们吃饭的一些碗，然后包括盘子，然后包括这个筷子，这个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大家可以去就试一试。它的主人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碗，它简单的给你做了一个处理。 嗯， 然后你去的时候呢，它有机器，你可以抛光，你可以加工。 嗯， 加工的话，就让它的外表更光滑。更光滑就是做完了以后呢，大概体验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嗯， 就是你自己亲手的来。再加工，然后在碗底你可以写上你自己的名字。因为当时去之前，我觉得就是一个大男人，为什么说他中年要在这个他的工作室里面守着这一堆木材，我其实还挺不解的。 嗯， 而且那个木材实际上它还是有一定的气味的。 嗯， 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哦，原来其实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 对， 所以他才能就是坚持下来。 匠人啊，哦，匠人精神啊， 热爱， 是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了解到这里了哈。 好， 对，没办法，时间到了。哎，谢谢我们小西，真的是非常有逻辑的分享哈。 对，真的非常棒，每一个亮点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听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对大阪，这个环球影城和金泽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哈。 好，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 哎，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小西，谢 谢， 拜 拜，谢谢。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